起来，我带娃要晒衣杆，我开始做起来，阿妈我我当太平台，非洲澳洲红黑台湾红黑。 我哋开始呢个四月六号晚嘅 京城茶馆 啊，京城茶馆真系，翻嚟啦，翻嚟啦，咁啊， 翻嚟， 系啦，好失望啊，大家今晚又听唔到阿刁云游，咁啊，阿的同阿坟总喺度， 再 有啊，迟啲坟都喺度，迟啲点会上去北上？ 吓、啊，又拜山咯、啊，今日系啊， 哦，拜我山。 少少啦， 收我皮啊， 唔敢。 O、okay、K， 有冇听啊？有冇听翻上个礼拜、 啊？有啦，咁点会唔听啊？大佬即刻喺嗰边欧洲下载，系好顺畅。 我答一答翻啲网友先啦。咁话说咧，就有啲网友问话：喂，唔系三折咩？我记得你都问过呢个问题嘅。 我几时有问過？ 你好似有问过噶。 我系冇问过啦，我唔答爹嘅。 你喺我哋 inbox chat room 度问过，我 send 两折俾你，你话唔系三折咩？ 你真系精神失常。 跟住然之后咧。因为话说系咩咧？牛哥嗰即系 好似我问嘅，好似嗰个 有听节目啦，咁就有听节目啦。牛哥做到第二节嘅时候，佢话做完之后冇气啊，阿迪唔做啦，两节算 你督爆佢咋？ 系啊， 我今晚 阿牛都冇气，唔系嘛？ 今晚都系两节噶， 吓唔知啊？唔系咁啊，另外啦，嗰晚一定要多谢翻阿张 Sir 同姚尊啦。 咁要多谢刁文牛， 张文刁文牛， 我亲自多谢啦。 系啦，冇乜理啦， 都有几集都要搵佢哋帮手顶下咁样啦。咁要搵翻啲有好有质素嘅人顶噶嘛？ 冇错， 系咪先？ 分量咯， 保持住个节目嘅质素啊嘛，等佢唔好下降，甚至有少少上升。 系 咯，咁上个礼拜嘅节目好好啊， 好好， 直情变咗个战合俱乐部。 唔系牛哥啲节目好有爆炸性啊， 都话我赢 啦， 你输 系嘛？系，唔系嗱，我补充下少少啊，延续翻上个礼拜讲个主题啦。 系啊，喂，我想知道 东莞咧。喺地方呢就係同佢讲其实都差唔多嘅，但啲玩法係改变晒嘅，咁佢讲个其中一样嚟嘅、 嗯、 就係成日会有人好似扮入错房咁样呢 就会 撞入嚟你度嘅。 Promoter 冇啊，直情已经连一个身份都冇㗎啦，好似撞入嚟咁㗎咋。 哎呀 咁而家 係啦，咁其实话俾你听，喺某个地方呢OK， 已經仲有一個新嘅玩法係仲過癮嘅，係將大家嘅性別咧個身份調轉曬，就係咧啲女仔坐曬喺間房度，跟住啲男仔入翻去， 我明你意思。 即係如果你需要玩角色扮演咧，幾好噶。你好似扮鴨咁樣，咁入到去問人哋，你啱唔啱啊？啱唔啱？可唔可以坐低啊？係咁樣嘅，係啊， 幾過癮 嘅，所以真係又要多謝阿爺嘅呢樣嘢咧，令到大家即係 又有新玩法啦。 係啦，你唔逼出嚟咧，大家冇創意啊嘛。 唔係，我覺得呢個開放咗嘅， 係啊， 即係一種文明進步，因為女權啊嘛，開始 係咯， 係啊， 係啊，即係我覺得係要逼出嚟咧，你先逼到啲新嘢玩，因為成日都好悶噶嘛，你諗下你。即係你唔同啊，好似阿刁文牛咁咧，玩極都唔厭嘅人係好少嘅。即係你喂去到，我做乜嘢？去翻工咁，又坐喺度咁，又等啲人入嚟咁樣。啊，而家唔係，自己走去，即係好似文化大革命咁啊，大串連， 嗯， 唉，串房啊，直情走去。咁呢個幾過癮㗎，係啊。咁所以就即係我覺得唔錯啦，有啲新意咁樣。 幾時裏邊你咪去咗抽周永康家？ 我去咗瑞士，又今年又可以講下啦，就去咗我都係去巴嫂嘅展覽，咁、但係就因為今年咧，我就唔係擺展覽嘅，咁啊、所以啲時間比較活啲啦，咁同埋就我今年就因為又 book 唔切酒店啦，咁所以我就同以往就唔好唔同，我以往就多數住喺德國嘅，咁今年咧就住咗去瑞士嘅留心，咁留心咧其實就係一個。港人都熟悉嘅地方嚟嘅， 點解 啊？你唔知啊？ 唔知啊。 O K 啊，你嗰時候仲細啦。留心係香港人去瑞士旅行必到嘅地方嚟噶嘛？喺、七八十年代啦。 O K 嚇，九十年代都開始式微嘅，咁就係因為 刘森就喺阿尔卑斯山嘅下面一个小镇啦。咁但系咧就因为佢点解咁出名咧，就因为嗰度系好多世界名錶嘅旗艦店咧，都喺曬嗰度噶嘛。咁七八十年代咧，我都廿幾年冇去噶啦，即系八零年代到我就去過一兩次啦。咁香港人去咧就唔係旅遊嘅，就係買錶咯。因為當年咧，你喺嗰度買勞力士咧，勞力士嘅總部就喺嗰度噶嘛。咁啊，好招呼噶，去到咧英文都唔使講噶。當年啊，先講多先，咁咪就。全部廣東話招呼啦，係啊，廣東話噶，咁然之後咧就有香，即係有廣粗廣東話嘅口音嘅 sales 嘅，咁然之後上到去有茶點啦，有好多嘅招呼你嘅，咁啊，然之後跟住就 有冇鏈腳咧？ 嚇，鏈腳嗰陣時唔係興啊嘛，而家就真係可能有啦，而家我就真係唔知啊。咁然之後跟住就點解嗰陣時好多香港人喺嗰度買錶咧？因為勞力士錶喺嗰邊買咧係平過喺香港好多嘅。 冇錯。 咁然之後就有多人就唔係淨係自用嘅，係買翻嚟再炒噶嘛。 哦。咁所以走水貨 啊，所以無人不識。 咪首先嗰度平， 劉森呢個地方 係平好多，同埋計埋個紙税，即係你咪當七八折咁樣咯。同埋因為勞力士真係堅升值嘅， 嚇，即係咁啊！今時今日咧，我就唔知道係咪平嘅，即係而家，因為我而家都冇呢啲行情啦。咁啊，今年廿幾年後就去到就發覺即係變化好大啦。 應該咁啊，仲係平嘅 嚇， 應該仲係平。 咁但係你已經唔再見到有。太多香港人，正差唔多近乎零咁就係、是，咁但係仍然有好多大家即係 熟悉嘅 好熟悉嘅面孔啦，但係就粗普通話啦。咁全個流心，哇！你每一日都見到好多內地遊客啦，咁有啲都係旅遊，咁但係我諗係旅遊兼又係買錶啦。咁但係今時今日嘅目的就，我諗好少人會買咗翻去大陸轉讓㗎啦。咁就貴一貴都有人買啊，諸如此類啦。咁啊，今時今日即係買瑞士名錶嘅客就一定係好依靠大陸啦。譬如我哋每一年去巴蘇嘅展覽就，其實都見到好多內地嘅客係走去買錶啦。或者譬如話，其實你譬如話我哋擺鐘錶展覽咧，你發覺最大嗰啲品牌都喺曬嗰度咧。咁你發覺有好多好多中國嘅營業員咧。喺國內嘅營業員咧就走去開會嘅，咁、開會就係、 開咩會咧？ 攞 quota 咯，嗱，即係嗰個點樣解釋俾你聽咧？就係、是、你要知道，譬如話一隻一百幾廿萬嘅錶咧，一年咧可能得嗰 哦一千幾百隻，幾百隻，一千幾百隻， 一百幾廿隻嘅， 一百幾隻， 有時可能有啲咁，我當你有啲有一千幾百隻咁樣啦。咁你然之後就全世界，譬如你係 work for Shopart 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就咁你係全世界一齊去爭嗰一百幾廿隻噶嘛，咁、所以咧就你見到譬如話哇上海店嗰啲又過曬去啊，或者北京嗰邊嗰啲又過曬去啊，咁啊全即係大家就鬥搶咯，搶得到幾多隻咧，大佬就搶啦，因為佢唔驚冇人買嘅， 係、 唔驚冇人買嘅。 但我想問咧，嗰、邊見到嗰啲即係內地同胞咁樣，佢同我哋香港見到嗰啲內地同胞有咩分別咧？ 就差唔多嘅咋， 差唔多。即係個行為上係咪差唔多先？ 我講一個轉變就嗱，我講兩樣嘢啦。我有一晚我食飯就即係我你知道睇內地。唔係 ，sorry， 喺瑞士食飯，咁你通常都係會大家傾下偈，即係一坐低都會打下招呼啊，同隔離台嗰啲咁樣。咁我試過同一個瑞士嘅一個家庭傾偈咯。咁佢哋即係問就係、是、問我嚟自邊度，咁我話俾你聽，我嚟自香港啦。咁佢話 香港喺邊啊？ 我都嚟過兩次。佢真係咁同我講，佢我都嚟過兩次，一次就二十年前，咁佢話一次就係十年前。咁然之後佢就話兩次已經好唔同啦。十年前嗰次咧，佢就話個感覺係好唔良好。佢真係咁同我講，咁佢話特別係佢同我講阿巴甸 香港仔， 香港仔，咁我話你有咩感覺唔良好啊？咁佢就話咪同我哋而家喺流心一樣咯，感覺好唔良好。佢真係咁同我講，嗱唔係真係唔係作㗎，咁我話就係、是、咁就 即係再更深入啲講，就係佢話就係因為呢度多咗好多內地人啦。 Too many Chinese 差唔多啲啦，即係 from China 太多人嚟呢度啦。咁即係搞到有啲即係點講呢，好擠擁啦，同埋好喧鬧啦。OK， 即係我以用啲特別比較好嘅名詞。 但嗰邊有冇啲好勇武嗰啲道理 嘅？ 即係留心 啊！揾唔到喎，咁又我唔知係咪，我停留時間比較短暫，咁我見唔到嗰啲著紅衛兵嘅衣服嘅人啊，諸如此類咯。咁同埋另外一個更加幾奇特嘅例子就係咁嘅，即係我住嗰間酒店咧，就有一間餐廳嘅，嗰間餐廳個名咧就叫 Latino 嘅 ，OK。咁你嗱，你聽到 Latino， 咁你覺得佢應該食乜嘢噶？ 法 國菜咯。 啊！你真係啊！阿馮總講下先 ，Latino 應該係食咩嘅 ？Latino 啊，食邊個國家嘅菜 ？Latino 西班牙 嚇、 西班牙或者葡萄牙， 葡萄牙似啲 意大利菜嘅，意大利菜嘅。咁 啊， 老闆都係 Latino 嗰啲 喎。係咯，咁啊，老闆都係意大利人嚟嘅。咁嗰間酒店，嗰間餐廳咧就喺我酒店樓下。咁我有一晚咧就即係貪近近地啦，因為每晚都去周圍揾嘢食嘅。咁食嘅係幾 enjoy 嗰陣時，咁啊跟住之後就諗住，咁我朝頭早都喺呢間餐廳度食早餐嘅。咁佢有佢兩個門口，一個門口就係喺酒店入面入去，一個門口就喺出面入去。咁跟住之後夜晚我就諗住啊，不如今晚攰攰地咁就喺呢度食 dinner 啦，諗住都係食意大利菜啦。一入到去咧，第一就係、是、哇好奇特嘅喎，就係、是、四個 waiter 係 都係中國人嚟嘅。 吓、 啊、吓、啊，好，仲系有一两个好 green 嘅，即系直情 系 好业余嗰啲，系啊系啊。咁啊，然之后咧就好讲到奇怪，咁同埋咧就台台都系内地客，好即系差唔多全部得一台半台系西人嚟嘅啫。咁好少有啲餐厅系咁样，咁佢嗰度因为佢系酒店嘅餐厅啦。咁跟住然之后咧就仲有就俾个餐牌我，打开个餐牌， 全部中 文， 福建炒饭， 甜酸虾。系啊， 系， 仲有咕噜肉、 扬州炒饭。 咁我同我个朋友就，咦，我点会咁嘅咧 ？Why？ 系啦、啊，咁我哋就决定冚埋个餐牌就走咗去，就冇食啦。咁然之后第二日咧，我哋食早餐嘅时候咧，咁我撞到嗰个意大利，即系个餐厅老板啦。咁、我同佢讲，咁佢就讲咗好悲哀嘅故事咯。咁佢就话系啊，我话点咁得意啊？我话你间嘢系意大利餐厅嚟噶嘛，一睇就知吓 Latino 咁，你有意大利人。佢係啊，我哋間餐廳曾經真係意大利餐廳嚟㗎。咁、但係你知啦，我哋黐住間酒店啦、咁近年呢間酒店呢就接好多國內客啦。咁啲客呀就覺得食意大利菜即係冇癮啦，都係 pizza 意大利飯。 但係你點解 咁跟住佢就收到好多投訴啦。咁我要再繼續經營落去，我都係冇得選擇㗎嘛。咁所以我就僱用咗一啲內地嘅人做廚啦，做跟住做 waiter 啦，咁嘢你都睇到啦，嗱你尋晚你都嚟過啦，呢個全部夜晚蒸一蒸都係內地客嚟嘅，咁所以我咪要整甜酸蝦咕嚕肉， 好慘啊！ 咁我仲係啊，我仲開玩笑講話，不如你改埋個名佢，唔好叫辣天奴啦， 都用中文係咪先？天奴三個字咯， 係唔係？辣 天奴係 辣天奴咁樣咯， 咩慘啫？ 辣天奴 俾個機會你，係 啊， 開放。 唔使 面對世界， 天奴中文 嚇， 天空個天，交個腦肉個腦， 咪三個字咯， 係咯， 天奴咁樣，係咯，咁所以呢個就係個變化咯。 咩慘？喂，俾個機會你面，喂，開放啲，世界一體，全球一體化，點解咁狹隘思想？但係地球村係咪先？ 唔係狹隘， 呢個係我哋有一集都講過咧，就係話中國人去旅行咧，去墾丁啊，咁你個沙灘度咧唔啱，點解墾丁唔啱你去咧？因為譬如你去墾丁個沙灘度咧，人哋就去游水噶嘛。但你咧就係去做埋一啲唔係同沙灘有關嘅嘢啊，譬如影 插沙、 影相啊， 影相都算嘅， 影相啊，或者 都 OK 嘅， 捻腳啊，咪影相係仲影相仲要有個牌啊，咁樣寫住呢度係墾丁嘅沙灘咁樣，如果冇咧，佢又會投訴。咁呢個咧，你即係嗰間餐廳其實都係遭遇差唔多同一個境況啦，就係話即係啲即係。 即係譬如話你啲人冇個心理準備㗎，譬如話佢要諗住去瑞士旅行，佢唔係諗住食西餐嘅。 唔係囉。 佢一定要食返佢自己屋企嘅，即係譬如即係其實我覺得佢要求已經好好啦。即係譬如話其實佢就算整甜酸蝦，嗰間餐廳整甜酸蝦或者咕嚕肉。 都係用西式。 都係解決唔到個問題嘅，因為你慢慢就係、是、如果譬如你越嚟越多，突然間有一段時間有好多。重庆嘅 麻辣 系啦，重庆嘅下去嘅时候，佢又投诉你做乜？做乜呢度？点解呢度冇麻辣嘢食噶？啊！你唔整翻呢个麻辣火锅啊！你明知呢度咁多我哋呢啲咁贵宾嚟到啊，你唔整翻呢个麻辣火锅？夜晚哇！你间餐厅咁早收工嘅，我习惯食宵夜噶嘛，咁啊又 嚟过， 又做生死啊！咁你所以你发觉即系可能过多十年咧，如果个游客系个即系个客源系冇改变嘅话咧，几好噶！你十年后你再留心嘅时候，你发觉可能夜晚有虾蟹粥食。啊！ 有呢个羊肉串啊， 有街边有羊肉串啊，咁样都唔错嘅，即系呢个系都几好嘅。 好惨喎，惨咩啫？开放啲 ，open 啲， 俾 open mind， 俾啲外汇你，咁 啊，救济你经，救你嘅经济，大佬而家。 喂，但系我反而好奇咧，啲行家情况点啊？我关注呢个中国嘅 PMI 咩啊？ 系即系嗰啲 行家，即系你讲，即系。咪都系嗰句 点啊， 冇乜新意喎，年年讲呢样嘢都系一年剩嗰一年。 係。 係啊，剩今年又系，今年又明显系。 今年唔同喎，今年人仔贬值㗎嘛。 咩嘢 人仔贬值㗎嘛。 唔觉好多人喎。 係咩 係啊。 帮助。 不过就淨喺嗰边见到古天乐咗喎。 係喎係喎真系见。 吓 佢去嗰边做嗰边有。 因为每一年呢都有多明星去嗰边嘅，因为世界嘅名标， 撚太撚， 名标就有代言人噶嘛，咁所以佢系去做嘢嘅啫。 哦，佢影相嗰啲。 啊，咁我就离远见到佢啦。 有冇同佢挥手啊？ 有同佢挥手。 佢系咪肯定系认错你？ 但系佢又唔认得我啦。其实即系我因为以前佢 赌神，赌神， 赌神，赌神。 跟住打，跟住佢又喺度扮打电话，因为好多人同佢影紧相嘅，因为咁我同佢握把手啦，咁我其实我想同佢影翻幅相嘅，因为嗰度周围都系影相。咁跟住佢就见到我攞住个相机咧，佢唔系出声嘅，佢用手势即系入就唔好啦，唔好唔影咁样咯。系啊，咁啊都系去做嘢。咁每年其实都见到多呢啲人嘅。吓、啊，即系譬如见过阿舒华辛迪加见过啊， 仲有周兰杰 州长， 阿迪高杰文又见过啊，范冰冰又见过啊， 冰冰 帕丽媛咧 见过啊，吓 帕丽媛有见 啊，帕丽媛冇啊，帕丽媛今年喺比利时系嘛， 系啊，附近啦，嗰头啦， 喺嗰头附近咯，系同我好近啊，都系嗰几日咯，都系嗰几日啦，杂种系啊，喺法国比利时嗰啲咁嘅地方，系啊，咁啊吓点啊， 咁啊大。即系除咗会场之外，好多中国人啦、 嗯。 其实多唔多人过咗去住咧？ 过去边度住啊？ 即系 留心 嗰边， 即系欧洲 定居 系咯。 留心应该冇乜，唔知啊。唔觉有华人定居嘅， 咁、都好啲。 唔多嘅，唔多。 我仲未轮下。 唐人街应该冇嘅。 我咁都好啲， 咁、因为嗰度冇乜，嗰度冇乜大嘅经济活动啊。除咗买表咯，即系全部都系买表嘅啫嘛。去留心， 同埋摆啲钱入银行嗰度啊嘛。 瑞士银行又唔喺嗰度，喺苏黎世。 苏黎世， 讲笑。 系留心就未到嗰个地步。所以今年就幾得意囉，因為我好少住喺留心嗰邊，咁、但係廿幾年冇去就真係 唔好。我想問呢，你有冇行嗰啲便利店之類嘢，有冇呢個泡面賣？ 冇，未有咁誇張， 未去到， 都係比較西方即係西方嘅食物會多啲嘅，即係嗰度有多便利店，即係 kiosk 嗰啲， 係啊 ，kiosk 嗰啲啦，係啊，咁啊都係咁樣咯。 咁啊還好啊，如果聽你咁講、至少未真係去到淪陷嘅地步啊。 唔係，但係遊客係好多噶， 唔係咁， 即係每一日都見，真係好多中國內地嘅遊客。 正常啦，第一因為個 exhibition 嘅關係啦，第二你都頭先講啦，可能好多人即係順路做嘢之餘，係真係諗住唉買翻啲嘢走噶嘛，咁所以一定係。勁多即 係，同埋今時嗰陣買得呢啲錶都係中國人就比較為主要啦，係啊，咁啊仲有就咁啊我係咯，即係頭先講開話你話 江泽民去咗嗰边啦。 江泽民， 习总，习总，系讲错话，突然间点解会挂住江泽民？ 混淆咗咩都 系啊，习总又过咗去嗰边啦。咁就其实都可以讲下嘅，呢个就喺法国啦，喺德国啦，去咗比利时，好似都三 日。荷兰 都有去到。 荷兰好似有。 咁就其实喺嗰边就有好多，都有好多报道系关于阿习总嘅。 点啊？ 即系访 欧。报道佢咩咧？ 咁但系但系就同中国呢边嗰个报道又有啲几大出入嘅。即系你发觉虽然我未必听得晒所有嘅语言啦，咁但系譬如每一个国家，即系每一日睇到嘅报道，其实系比较负面。譬如话，应该我谂有一条片喺 Facebook 都有人 post 过出嚟啦，就系、是、一个法国嘅节目啊，一啲搞笑嘅节目嚟嘅。咁然之后咧就，哇！嗰个节目系做得好精彩，就话即系当习总去到法国嘅时候咧，咁佢就用一个抽水嘅形式去访问啊，唔系去报道话啊，习总就热烈欢迎啊，习总嚟到呢、这个法国啦。咁佢话我哋已经做足晒好多准备噶啦，咁样咁佢仲有一个假嘅习总啊，跟住即系佢拍晒好多片嘅，咁啊扮晒好多保镖啦，咁然之后咧就去迎接啊习总啦，咁啊跟住咧。就话嗱，我哋做啲咩准备咧？例如咧，我哋已经你呢几日你喺法国放心啊，我哋已经将啲 Facebook 啊嗰啲嘢咧全部删晒。仲有咧就系咧，如果你要查字典啊，如果唔识啲法文嘅字咧，你嗱呢本字典咧就放心俾你查。呢本字典咧你查唔到民主啊、自由啊、人权啊，佢哋都全部查唔到嘅。仲有咧，放心，啲西藏人士咧系绝对唔会埋到你身嘅。跟住佢影住一个西藏人咧冲埋嚟，跟住咧嗰个保镖咧。一枪班咁样， 玩到好啲， 跟住然之后咧，佢 back 翻去嗰个录影厂嗰度，咁、那个主持人咧就佢 back 翻去个录影厂度，嗰、那个主就 pan 翻去个主持人度，个主持人跟然之后咧，仲有突然间就有一个观众咧系西藏人嚟嘅，又突然间想冲出嚟咧，就想袭击嗰个主持人，那个主持人又掹把枪出嚟，班咁样打翻出去， 咦 OK 啊， 好正，嗰条片系 Facebook 有一播噶， 咦搵下， 系应该有系咪搵啲人尝试下放上去，好 正呢、啊這个， 咁即系大家就用一个咁嘅态，咁然之后就话。即係到最後個結論就係、是，冇所謂啦，我哋同最緊要大家做生意啫，咁啊呢樣嗰樣咁啊， 係 即係用一個比較抽水嘅形式啦。咁同埋即係你見到德國嗰邊亦都係啦，德國已經有一種聲音出嚟，就係話默克爾都講就係、是、即係重新再提關於中國個人權啊嗰啲咁嘅問題啦。咁所以其實今年 哦，真係你講到呢個 point 係、啊、喂兩邊完全唔同報道㗎喎。因为点解？ 解唔会报道呢啲嘢啦，大佬。梗系大佬啊！喺中国报道啊，习总就直情好似出巡咁样 啦， 好似去自己啲领土视察嗰啲咁嘅。 唔系啲附庸国， 系附庸国。 但系我冇乜点嚟嘅，但系我唔知你同唔同意，就系个报道喺比利时嗰个比较多啲咯。嗱，因为其实我睇翻，其实佢系去。话都德系除咗荷兰之外，德国、法国都有去噶。 系啊， 德国、法国有去咯。 系啊，但系好多报道喺比利时嗰 度。唔俾边咯，嗰两个。 你法国嗰个都好爆噶，即系法国嗰个就习总就套翻引用翻呢个拿破仑嗰个沉睡的狮子嗰样嘢嘛。 哦，系啊，系啊，系啊， 做个演说咯。 系 佢人佢嗰个真系好正噶，佢话。拿破仑讲过嘛，中国一头沉睡狮子， 我哋唔系龙，我哋边个狮子？ 佢话当呢头睡醒嘅狮子醒咗之后咧，世界就会为之发抖啊 ，OK， 即系打冷震。咁啊，中国呢头狮子咧，佢话而家就醒咗，咁佢话咧，但系咧。醒咗之後咧，發覺呢頭獅子只一頭咧和平可親文明嘅獅子啊嘛， 即係冇撚用啦。 這個 get 咧係完全失敗 嘅，唔識笑啊， 各位俾人屌到咧，直情撲街 嘅。咁拿破崙真係有講廣告嘅咩？ 嗱，冇錯啦。第一樣嘢質疑咧就係好多人用歷史講啦。就係話究竟拿破崙真係係咪有講過呢？ 但係阿習總冇睇阿梁文道啲節目咩？ 係， 我記得我搭巴士見阿梁文 道有講過。 梁文道有揾過啲典故係嗰陣時係又係揾唔到㗎，係佢 call 到最後係揾到一本嗰陣時係五四嗰個年代有一個中國嘅學者係唔知點樣 call 出嚟㗎嘛？ 係 係啦，跟住最後就解釋翻呢件事咧。但係我覺得嗰個好似係鳳凰台嘅節目嚟。 嗯。 阿习总冇睇到， 边得闲啫？人哋慢机， 咪咯。 哦，对唔住， 唔系好多法国嗰边其实差唔多，同阿梁文道都系，即系差唔多就有啲就系、是。第一個 challenge 佢就係、是，喂，屌拿破崙有咪有講嗰啲先？ 知唔知？知唔知嗰陣？ 之後就有，亦都有另外有啲聲音咧，就係話，就算拿破崙有講過呢段説話，你邊你嗰個智囊團係咪有病啊？即係大佬點會攞翻一段咁嘅説話？因為呢段説話其實入面有好多 含義， 好多問題，好多含義嘅。但係休息一陣翻嚟先講。 好啊， 聽歌先啦。 好啊， 好嘛。今日揀嘅歌就 法文嘅係嘛？ 嚇唔係，今日揀翻呢個中意嘅歌啦。咁但係揀第一隻就最近有隻碟我又好中意嘅。咁啊兩位我兩位咁啱都係我好中意嘅歌手。咁啊夾埋出一隻碟。咁啊一個男嘅咧就係 Babyface。咁另外一個咧就係 Tony Braxton， 咁啊兩個都係黑人嘅歌手啦。咁啊歌名就叫 Sweat， 咁啊呢歌咧就好啱一啲場合聽嘅。咁啊， 例如咧， 非常之即係大力 recommend 俾大家呢啲黑人音樂，其實尤其是呢一種咧就好啱你做愛嗰陣時聽呢啲咁嘅歌，係啊，係好正嘅。咁啊聽一聽先啦，第二節翻嚟先再講。Don't you start with me, 'cause I don't really wanna hear it now. Let it go, girl. What we keep fighting about, baby, it's feeling like a merry-go-round. I don't really wanna think or talk about this. 'Cause all we seem to do, all we seem to do is scream and shout. Take it slow.